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，有不上不下的长相，不上不下的家庭，不上不下的学校，不上不下的人生。我们就是那个长相一般、成绩中游、没有特长、连同学都记不住名字的人，没有爱情，没有钱，但是也不妨碍我们依然热爱生活。 落叶堆积了好几层，而我踩过青春，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。一次缘分结一次生，我今生还在等，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挥剑转身，而鲜血如红唇，千朝记忆渡红尘，伤人的不是刀刃，是你转世而来的魂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策马出征，马蹄声如泪奔，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，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，我对你用情极深。谁的心跳声，我那春秋一叹银痕，你那千年眼神，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挥剑转身，而鲜血如红唇，千朝记忆渡红尘，伤人的不是刀刃，是你转世而来的魂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怎么出征，马蹄声如泪奔，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，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，我对你用情极深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怎么出征，马蹄声如泪奔，对你用情极深。 今天我们高中微信群里面呢，有同学在作怪，就问大家都分在了哪个考场，然后就炸出了一群人捧场，装紧张的，装复习的，还约好了考完去哪里玩的。然后班主任忽然间就冒出一句说，祝同学们考出好成绩。然后当时我就坐在办公室里面愣住了，群里面整个都非常安静，大家都不说话。后来很多人就发了哭的表情，我知道大家是真的哭了，因为班主任说话的那一刻，我好像真的就回到了十年前那种紧张又期待的兴奋的心情，现在再也没有体会过了。然后老师问，现在大家都混得挺好的吧，我们就哭得更大声了，有没有？ 一朵云囊在多少思念的寄托，在忽然相遇解脱。当我们擦身而过那短短一秒钟，都明白什么都变了。一转身谁能把感慨抛在脑后，在时过境迁以后，这段情就算曾经刻骨铭心过，过去了又改变什么？地球太有公转几周了、我不能过了，甚至真心希望你能幸福。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头，我不恨你了，甚至原谅你的残忍理由。当我了解不 世界上如果心里面始终有一个人像一颗明珠一样，不管世界变化多端，我们始终明白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，他不会害我们，也不会骗我们，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一个人永远相信着你。还有比这更温暖的事吗？我觉得被人相信容易，但是不辜负信任就很难了。 我像是那过冬的热带雨，游进你的波心，还带着夏天全部的热情、却在你心结冰。你的脾气阴晴不定，晚定暂停，总分不清。哦耶耶，没有回应，总搞不定，我想没你的邀请，没有 情，要把你来唤醒。 你的脾气阴晴不定，稳定暂停，总分不清，我夜夜没有回应，总搞不定，我想答案。 爱是美丽的邀请，没有那么难决定，爱是快乐的事情，最美的连锁反应。爱是美丽的邀请，神秘甜蜜的表情，一切一切就跟你的答应并快乐。 流行一句话说，好看的皮囊千变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那我想说，好看的皮囊千变一律都不喜欢我，还有比这更丧的事情吗？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，输赢的代价是彼此深邃骨，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，顽强的我试着成长你的俘虏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决定是糊涂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狠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入土。烧掉你送我的礼物，却浇不熄我胸口灼热的愤怒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

引力，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。抛开了你，我躲在三万英尺的云底，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，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还拥你在怀里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老公，天气这么好，出去转转吧。 行啊，去哪儿好呢？ 听说京西野三坡有一座七彩艺术小镇，特别炫，还特别有文艺气息。 那就导航百里峡艺术小镇，出发吧。 旅行不再是沿途的风光，而是给家人更多的陪伴。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在听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。 伴着耳边的安徒生童话，来丹麦寻找诗一般的浪漫与幸福。踏上申办老人的故乡芬兰，找寻不同于冬日的仲夏狂欢。去挪威寻找极光的飘渺，当州壮丽的峡湾。收好行囊，放松心情，在瑞典开启一段心回自我的慢生活新体验。北欧每瓶送你，给你更多惊喜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走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还差我一样东西。 东西？ 就是这个。 Darling， 你还欠我一个拥抱。Darling， 你还欠我一个拥抱。让我醒来可以尽情味道。最疼爱的人爱我多少，可眼泪往下掉。Darling， 你还欠我一个微笑。 让我醒来可以尽情味道。

的理由，也别说无所谓。没有任何的原因不真心相对，想想看自己吧，是否惭愧。

可是叫水的那个男人却缺席了。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不再看到烟的影子，问了车站许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风雨无阻的妇人那一天没有来。第二天清晨，因残缺的身体被发现在铁道上，皮箱滚到很远的地方。旅客留言板上有他的字迹，只改了几字：水，等你30年，我先走了。音流， 就这样断了线，就真这样不再相见，飞出了时间，飞出天边，飞到另外一个没有我的天。经过许多年，所有的眷恋漂浮在时没有终点，人生是一张发黄的相片，而我站在车站静止地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 记录我童年快步。 一条普普普通的街，童年的往事在哪里淹没？沿街一条普普普通的街，记录我童年快乐。童年的往事在哪里淹没？多少次我仿佛又回到了月份街，那里的伙伴在等我，我们高举着彩旗和拳头，叫着打这个和那个，虽然不明白为什么，只知道不用上学做功课。 我在这里爱你，在黑暗的松林里，风解脱了自己，月亮像灵光在漂浮的水面上发光，白昼日复一日彼此追逐，thank you.

段都有感动，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，特别容易和纯真贴近。奇怪的是，地球记忆几千万个人，我特别想你，哦哦哦，我特别想你。 转身之间，谁也不要。